怪谈之虫。上集讲到， 嗱食完饭，一林翻翻自己房，瞓喺床上边攞出一本昆虫杂志。嗱，一林咧对昆虫有一种痴迷嗜好，准确嚟讲，或者系对解剖各种昆虫有住强烈嘅愿望。每日一林会利用空余时间搜集各种昆虫。然之后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匿埋在自己反锁的房间，好兴奋地解剖他们。这种情况陪着一林已经有五年了。今日是一林18岁的生日，一林妈妈早早就准备了各种营养价值好高的早餐摆在台面。一林一路开心地吃着妈妈做的早餐，脑里面就回忆着昨晚对那只好可爱好大只的曱甴进行解剖的过程。吃完早餐之后，一林就出门口翻学了。他们那间高中一年级有10个班，这个时候课室里面的人基本到齐，一林背着个单肩袋就走到课室。见到一林入来，其中一个成面青春痘的男生就对着他叫， 一林快啲啦，琴晚啲功课攞嚟抄下啦。 知道啦，催催催。唉，呢、這个阿女咧真系烦，成日问我攞作业嚟抄，自己又唔做功课。嚟啊，搞掂啦，攞去啦。 都系一林你最好嘅咧。 一林好无奈咁笑得笑。一林嚟到自己座位上面，啱啱攞起一本书准备睇。而隔离台的方瑞就将头伸过来，小小声地问一林。 一林啊，今日好像是你生日啊，可 一路讲，方瑞面上边好像红了红咁。一林有点奇怪了，这个李方瑞啊，怎会知道自己生日呢？ 啊，你又知道 的？而且见到他怕怕丑丑的样子，难道个李方瑞咧就一路望望四周围，见冇人注意自己啦，即刻从个柜桶度就攞出一个圆形嘅盒仔。 一林啊，我知道你平时咧中意研究嗰啲昆虫嗰啲，所以买咗呢个俾你啊。 系咩嚟噶？ 你打开嚟睇下。 盒仔上边个盖咧有几个细窿，一林好好奇接过呢个盒，一打开一睇。哎呀，里面竟然是一只好大的毛茸茸全身乌黑的蜘蛛。一林一看，整个人开始震，只手都震埋。见到一林的表情，阿李方瑞心一凉，心想死了，难道他不喜欢？于是即刻解释就话， 一林做什么啊？你不喜欢啊？对不住啊，我成日见到你睇嗰啲昆虫杂志，我以为你会中意噶。我寻晚鼓起咗好大勇气，先喺嗰啲宠物店度买噶。 一路讲，个李方瑞竟然忍唔住喊起身。话说琴晚呢、这个妹妹仔就一直企喺一个异类宠物店门口，迟迟都唔敢行入去。嗱，毕竟叫一个女仔去买一只咁大嘅蜘蛛，唉。一定个心好惊嘅，但系当佢谂到一林收到自己礼物之后，对自己微笑嗰种满足样咧，唉，呢只算咗乜咧？但系见到而家一林个表情，似乎唔多满意，所以呢、这个小妹妹嘅心咧好委屈啊。其实一林佢手震嘅原因系因为佢激动啊，佢曾经解剖过各种唔同嘅蜘蛛，不过体型都比较细。而呢一次，阿李芳瑞送俾自己呢只蜘蛛系巨型蜘蛛，佢见到好兴奋，而且由于睇过好多杂志，佢一眼就认出呢只系一只有剧毒嘅蜘蛛，但咁样佢更加兴奋。 谂到自己晚黑翻屋企，可以尽情咁解剖，兼且探索呢一只好有趣嘅生物， 佢就忍唔住想入非非啊！ 想紧，突然间俾身边抽泣嘅声音打断咗。一个女仔为咗自己嘅兴趣爱好，竟然落咁大勇气去买只巨型蜘蛛，真系好难得嘅。佢望咗喺隔篱喊梨花带雨嘅李方睿，佢即刻从个袋度揞出张纸巾递俾佢。 方睿啊，你误会咗啦，其实我好中意你送俾我嘅呢份礼物嘅，真系噶。呢十八年嚟咧，我收到咁多礼物。最正就系呢一份啊！多谢你啊！ 阿李芳要担高头，哎呀，个样楚楚可怜，真系好阴公咁。 系咪真噶？ 系啊，我真系好中意啊！你睇下你喊到咁样，唔靓啊！ 好衰噶，我以为你唔中意添，你中意就好啦。 嗱，听到一林嘅话咧，佢心里面好似食到蜜糖咁，破涕为笑啦。就系咁，一林成日咧都冇心机上课，佢个脑度不断谂住嗰只大蜘蛛点样解剖佢啊咁，等啊等，卒之一日嘅课程终于结束啦。翻到屋企，同阿爸阿妈食完生日蛋糕之后，一林已经急不及待咁将自己反锁喺屋里面，打开台灯，坐喺台前面，哇激动啊！佢好激动咁从个书包度就攞出今日李芳睿送俾自己装有蜘蛛嗰只圆形盒，开到灯，将个盒慢慢打开，只见嗰只大蜘蛛老老实实咁趴喺度，感觉到个盒被打开，蜘蛛嘅触角喐咗下，一林见到蜘蛛嗰只眼，喺心里面觉得有啲好笑，因为根据佢睇昆虫杂志得知，蜘蛛嘅视力其实好模糊。或者话只系一个光感器官，要睇清楚猎物仲系唔够，所以蜘蛛主要系靠自己嘅感觉器官嚟捕食猎物，或者系逃避被捕食嘅。嗱，一林打开台下边嘅柜桶，从一个盒度攞出咗一条长长细细嘅钉，然之后那个钉头咧就对准蜘蛛头部同埋腹部之间嘅位置，突然间用力吉落去。感觉到疼痛嘅蜘蛛，把只触手不断咁喺度挣扎。不过嗰啲钉已经插入到蜘蛛体内，一林咧捻住呢只蜘蛛，然之后将佢固定喺自己面前嗰张台度。嗱，佢仔细咁观察下呢只被固定嘅蜘蛛，虽然只蜘蛛咧俾个钉穿到身体，但系佢一时之间仲系唔会死，因为经过咁长时间。一林基本上已经熟悉各种昆虫嘅结构，一林又惯性咁舐咗下自己干涩嘅嘴唇，面上边同样带住嗰种好兴奋嘅表情，然之后从自己柜桶嘅盒仔度咧，就攞出咗自己经常用嘅针仔啦，同埋薄薄嘅刀片，上手攞住啲工具，一林更加兴奋，佢望住只蜘蛛嗰八只眼，心里面就谂。 你只眼啲用处都唔系咁大啫，不如等我画咗只眼出嚟啊！ 一林慢慢咁将手里面嘅针刉向蜘蛛只眼，蜘蛛感到强烈嘅痛楚，所以挣扎得更加猛。不过由于身体被固定住，根本冇办法移动。望住蜘蛛剧烈咁去扭动，一林更加兴奋，手上边更加加速。一边用针挑，一边用刀片嚟割，唔使一阵啫，蜘蛛嗰八只眼就通通俾一林全部挑晒出嚟，摆喺台面。而嗰只蜘蛛似乎亦都耗尽咗力气，冇再挣扎。而呢个时候咧，一林忍唔住露出一丝微笑，就好似以前咁，一林就开始慢慢切割蜘蛛嘅八只脚同一对触角。做完呢一切之后， 一林望住眼前呢一只可以用一嚿嚟形容嘅蜘蛛，佢笑得更加灿烂。突然之间，一林忍唔住皱皱眉头，佢似乎有啲唔满意。佢举起刀片，突然间好快咁切埋蜘蛛成个腹部度。蜘蛛体内嘅一啲青绿色嘅液体混合住一啲黏稠稠嘅嘢流咗出台面。好啦，切完咗蜘蛛嘅肚，一林深呼吸一啖气，开始进行下一步，就系、是、切咗蜘蛛嘅头。佢慢慢咁将刀片伸向蜘蛛嘅脑袋，终于刀片挨住蜘蛛毛茸茸嘅头部，一林猛然一用力，把刀切一声，介入到蜘蛛嘅脑袋，随住个刀片一拉动，房外面同时响起一阵好刺耳嘅声音。呢啲刺耳嘅声音竟然听起身有啲似猫叫，或者系啱啱出世嘅 BB 仔嘅喊声。 本故事纯属虚构，如有雷同，实属不巧。